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灵犀神指傲天下，快意恩仇一妙侠。古龙长篇巨著《陆小凤传奇》，艾宝良演播。中原镖局探真相，老头老婆暗中忙，人为财死黄金好，顺藤摸瓜难躲藏。 宫素素站起身对大家说，不杀西门吹雪的原因是为了他的剑谱。 杀他胡说。 什么剑谱？我们还要他的剑谱做什么？你不想学他那举世无双的剑法吗？本来想，现在不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快要变成大富豪了，还用剑法干什么？ 宫素素说， 有了钱你就什么武功都不再练了吗？ 沙大胡说。 你说的不错。你知道我们每人可以分到多少钱吗？ 算不出来。 是啊，我也算不出来呀。只不过我知道，我们每人分到的钱，用到我们的第八十代孙子也是吃喝不完的。 沙大户环视了众人一周，接着说， 有了这么多钱，我们不好好的吃喝玩乐一番，还练什么剑呢？ 棺材店老板那张原本像是个死人的脸上忽然就有了血色了，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，由死人就变成了皇帝。他用极高兴的口吻说， 哎嘿，对呀，有了钱咱们只管花天酒地去了，还管他什么剑法呀。 而且 沙大虎接着说， 而且要是留着西门吹雪，我们就多了一分威胁呀。 宫素素说， 放心，那座大楼连鬼都逃不出来，何况区区一个西门吹雪。你们都一心只要钱，好吧，那剑谱就留给我自己了，西门吹雪的事让我来处理好了。 可是 沙大户欲言又止。 是啊， 宫素素说， 你怕他会飞出我的大牢是吗？放心，包在我的身上。 这个时候小叫花三步并作了两步跑进来，一进来就说， 为什么包在你身上？这件事是包在我们大伙身上的。 老板娘说，住嘴，你知道我们在谈什么吗？ 你又知道我说的什么事吗？ 什么事啊？ 我说的好事。 什么好事？他们来了。 他们来了。 他们来了，他们是谁？ 小老头，他似乎对黄石镇附近的路很熟，他故意七拐八拐地来到了黄石镇的外头。 那刚好是夕阳将下。小老头看着夕阳说：你看我说的不错吧？我说过到黄石镇的时候刚好是黄昏，没骗你吧？ 小老太婆说： 这一点你没骗我，可是你骗我别的了。 别的？嗯，我骗了你别的什么？ 哼，你骗了我走了半天冤枉路。 我可没骗你。 小老头说：我只跟你说走过黄石镇起码是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 你说应该是日正中天的时候，我说你不对，你就说我们走走看，于是我们就走来了，对不对？ 对呀、啊、 那你看是不是太阳快下山了？ 是， 那就表示我说的话对，我没有骗你，更没有骗你走冤枉路。 好吧，就算没骗，可是你说的话却错了。 错了？错在哪里？ 错在这个夕阳。小老太婆指着只剩下一半边的太阳说：你说到黄石镇是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错了，我说是太阳已经下山的时候才对。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，我们现在走进黄石镇不就刚好吗？ 不对不对不对，我们现在不进黄石镇。 啊，为什么不去？ 因为我们要去找西门吹雪。 找西门吹雪不是要进去吗？ 不要。小老太婆一指镇外那个白帐篷说：你看，那不是西门吹雪的行馆吗？ 帐篷里？帐篷里当然一个人没有， 不过这好像并不怎么令小老头和小老太婆惊讶。令他们惊讶的是，他们在帐篷里忽然听到了马蹄声。马蹄声也不是最令人惊讶的，最令他们诧异的是马蹄声后那一长串沉重的车轮的磨地声。 小老头说： 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保镖啊，保镖吧。 小老太婆说：你知道最好的答案是什么？ 什么？ 是去看一看。话还没有说完，小老头和小老太婆已经不在帐篷里了。 中原镖局的旗帜迎着向晚的风吹得飒飒的响，百里长青端旗在马上，双目炯炯有神。他说： 金鹏啊，前面就是你说的黄石镇吗？ 是。 嗯，绝对安全吗？ 嗯，我们的人三个月来查过一次，全镇的人都是土生土长的，除了一个沙大户。 沙大户？ 嗯，沙大户是个外地的流放贵族，忽然在黄石镇外的山上挖到了黄金，就在这里定居了。因为他有钱，所以偶然会收留一些亡命之徒。 啊，亡命之徒。 不过这些亡命之徒的武功，只要我们用一根手指就可以打倒他们。 哦，那么今天晚上似乎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一觉了。 是，我也这么想。 这个时候小老头也在问： 你怎么想啊？啊，你怎么想啊？ 小老太婆说：我想他们如果睡得安稳的话，那就只有一种情况。 什么情况？ 死人是睡得最安稳的。 他们为什么会死？ 带着这么多的银钱来到这个表面上平静暗地里却波涛汹涌的黄石镇，那不是找死吗？ 你怎么知道他们带的是银钱？ 你没有看到这地上的车轮的痕迹吗？你看这有多深，恐怕他们保的是黄金呢、啊、 我看不是。 哦， 如果是保黄金，怎么只带这么几个人？ 哈哈，你以为他们保的是什么？ 石头。 鞋道？ 对，石头。 你怎么知道？ 判断呢？我看到他们车里装的绝对是石头，只有装了石头他们才会这么大胆，几个人就进了黄石镇。 你知道这几个人是谁吗？ 谁？ 他们的总镖头百里长青，副总镖头金鹏，峨眉女侠司徒凤、司徒黄、司徒英、司徒燕，青城剑玄道子。 真的？ 我会看走眼吗？ 那他们宰的是黄金了？ 我不知道。 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看看。 沙大户的屋子早就灯火通明了，对沙大户来说，这一天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日子，能够招待南北13省最大镖局的总镖头，他可是盼也盼不到的事啊。因此除了吩咐厨师好好的准备拿手菜之外，他自己也早已站在了大门口去恭迎百里长青的大驾了。不单是他，黄石镇上所有的人全都在门口恭候了，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极得意的笑容，因为这就是小叫花口中的他们来了。他们当然指的就是中原镖局的人，其实更真实更深一层的说，小叫花口中的他们应该指的是 马车里的银钱，那可是用80代也用不完的黄金呢。这个时候，小老头又在说了， 他们进去沙大户的家了。 是，鱼已经入网了，怎么办？ 怎么办？ 看好戏呀。 这个时候还看好戏？ 不然你想怎么办？ 救人呢？ 救人？救谁呀？ 他们呢？ 他们？他们现在还不会有危险， 还没吃饱，还没喝醉，怎么会有危险呢？ 那 小老头不知道怎么办了。这个时候小老太婆忽然说， 我们去救人。 哎，你不是说他们还没危险吗？ 我不是说他们，是说别人。 别人？别人？别人是谁？ 不是谁。西门吹雪。 他？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 当然，不然我怎么提议去救他？ 你为什么认为他需要人去救？ 因为他不在帐篷，而且我看沙大户他们都开心得很，假如西门吹雪在外面，他们会那么开心吗？ 你为什么要救西门吹雪？ 我不跟你说过吗？他是我的小朋友。 小朋友？小朋友就要救？ 因为这个小朋友现在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，比如说看看车里的是石头还是黄金。 哦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快点去啊？ 小老头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人就跑开了，但是他没有跑开，因为他后衣领被小老太婆一手给抓住了。哎， 你干什么？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，你要干什么？ 我去救人呢。 救人？救人往那边。夜，没有月亮的夜，平常很阴森的牢房，在这样的夜色之下更显得阴森极了。看到了这么阴森的牢房，小老头子禁不住皱起了两条眉毛，他一皱起双眉，那小老太婆也禁不住皱起了眉头。小老头说， 嘿，你为什么也皱眉呀？ 因为你皱眉呀。 我皱眉？我皱眉跟你皱眉有关联吗？ 当然有。 什么关系？ 因为你皱眉的样子很像一个人。 是一个你一想到就皱眉的人？ 是。 谁？ 陆小凤。 真的？我会像陆小凤？ 是的，只不过是个灰眉灰发，也就是说灰头土脸的陆小凤。小老头笑了，他觉得很得意。 只要像陆小凤，管他什么头发眉毛， 他忽然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，只可惜呀，只可惜。” 老太太说：“ 只可惜陆小凤已经死了。”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只可惜现在我们有正事要办，不然我倒要请你好好的吃一顿。 为什么？ 因为从来也没有人说过我像陆小凤。像陆小凤有什么好啊？还有人管陆小凤叫陆小鸡呢。 小老太婆接着说：“ 而且陆小凤已经死了，说你像个死人有什么好的？” 小老头不说话了，他只是默默地走向了牢门，但是他的脚步却被小老太婆一把拦住了。 小老头说：“你又干什么？ 你想干什么？ 我们不是要去救人吗？陆小凤死了，怎么能再多一个西门吹雪是死人吗？” 我忽然觉得有一件事比救西门吹雪还重要，等做完了这件事再来救也不迟。 哦，什么事？ 小老太婆没有回答，只是做了一个神秘的笑容。 深夜，没有月亮的深夜，假如从夜色出林开始饮宴，深夜那就是饮宴该结束的时候了。因此在沙大户的大厅的饮宴，那是该结束的时候了。沙大户的饮宴当然是招待中原镖局的贵宾，而沙大户的饮宴结束要离席的当然是中原镖局的一行保镖的人马。当各位保镖的人站起来的时候，沙大户忽然又举起了酒杯说：“ 各位，有一件事我感觉很抱歉呢。” 百里长青抱拳说：“ 沙兄盛情招待呀，我们感激已经来不及了，沙兄又何来抱歉呢？” 沙大户说：“酒菜淡薄，总镖头赏光，那已经是很给面子了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自己罚酒一杯以示歉意的。” 百里长青说：“ 哈哈哈哈，好好好，但不知是什么事啊？”“ 是寒舍太小了。”“ 太小？太小？啊，太小也跟沙兄的道歉有关吗？”“ 当然有关。” 沙大户一干了杯中酒说道：“ 因为太小了，所以只能招待贵镖局的三个人而已。” 百里长青还没来得及说话呢，杂货店的老板就抢先出来说：“ 没关系，我那里可以招待两个。” 龚素素也抢着说：“这两姊妹啊，就是我那儿好了。”棺材店的老板也抢着说：“ 各位，如果胆子大不怕水棺材的话，我那里可以住上一两个人呐。” 百里长青当然只有感激的份儿了。于是中原镖局的人就被分配开了，其实应该说是中原镖局的力量被分散了。 虽然是没有月亮的深夜，沙大户门前的镖车还是依稀辨别出位置的，不但镖车依稀可见，连守卫镖车的人也约莫可以看得出来。其中一个守卫，他忽然凝视着不远处的花丛，他看到了一条人影一闪而逝。他没有哼声，因为他以为自己的眼花了，喝多了酒的人那通常都会眼花的。 不过这个时候就算他想哼声已经哼不出来了， 因为一枚细小的金针早已从人影消失的花丛飞出来了。这枚金针当然是飞向这名守卫的咽喉，所以他除了睁大了眼睛，右手挣扎着想拔刀，他连一声都叫不出来。 跟着一把刀的刀锋已经割开了另一个守卫的喉头，而另一头绳索也同时套牢了第三个守卫的脖子，而夜依旧是静寂无声。 虽然是深夜，龚素素的住所却明亮，一如白昼。在深夜之中，屋里的灯火，那通常都会给旅人无限的温暖和亲切。起码中原镖局的两位女镖师此时就有这种感受，因为他们一踏入龚素素的正厅就感到很舒服。舒服的人那通常都想表示一下他们的感受的。龚素素只是微笑着，静听着他们对主人和主人的住所的赞美，然后他才说话。 是啊，难得遇到二位姑娘，我们再小饮一番如何？ 是啊，人在舒适温暖的环境里会拒绝这种邀请吗？当然不会。所以龚素素就用力地拍了两下手掌，于是小菜淡酒一下子就摆在了桌上了。端酒端菜的是个老妪。假如细心的观察，你就会发现这个老妪的步履非常的矫健，她一点儿也不像老人。而假如你能撩起的老妪的裙角，你就会发现这个老妪的双腿光滑娇嫩，一如少女。 这些当然是两个女镖师注意不到的，他们不但没有注意这些，而且连一点戒心都没有。 灵犀神指傲天下，快意恩仇一妙侠。 他谁啊？ 他叫陆小凤，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。 四条眉毛？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？ 小天下，恩恩怨怨何时才休罢。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，演播艾宝良。 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灵犀神指傲天下，快意恩仇一妙侠。古龙长篇巨著《陆小凤传奇》，艾宝良演播。大侠身份多变化，为解疑难来装甲，一真一幻一头雾，雾里看花花非花。 宫素素用力地拍了两下手掌，于是小菜拌酒一下子就摆在了桌上。端酒端菜的是个老妪，假如细心的观察，就会发现这个老妪的步履非常的矫健，她一点儿也不像老人。而假如能够撩起这个老妪的裙角，你就会发现这老妪的双腿光滑柔嫩，一如少女。这些当然是两个女镖师注意不到的。他们不但没有注意这些，而且连一点戒心都没有。宫素素一敬酒，他们举杯就干，老妪的反应很快，马上又替他们斟上了第二杯、第三杯。第四杯的时候，老妪忽然举起了右手的酒壶，猛然就砸向了他右边的女镖师。这个女镖师脸色大变，她想举起右手去阻挡，只可惜他忽然发现，这个时候他的右手竟然就举不起来了。他的脸色实在是太难看了。他不知道，坐在他身旁的同伴，脸色比他还要难看，因为他的头已经被老妪的酒壶挤出了血花了。而他的同伴想举手帮他阻敌，也是连一丝力气也没有了。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四肢全都麻木了，而唯一正常的只有听觉。他听见了宫素素那阴冷而得意的笑声。宫素素所住的灯火忽然之间全都熄灭了，夜似乎更阴森了。阴森的不只是夜色，还有棺材，还有赵瞎子的笑声。 你们敢睡吗？ 赵瞎子说话的声音也显得很阴森。 我们敢呐，是当然了，我们走江湖惯了。我告诉你，连坟墓边咱们都睡过，怕什么棺材呀？对不对？ 镖师说着，撞了撞他的同伴。他的同伴马上接嘴说：“ 当然对了，何况这棺材还是新的呢。” 赵瞎子说。 就是因为是新的，那我才问二位敢不敢睡呀、啊、 不是我为什么？ 因为这新棺材呀、啊、 那通常都是用来装刚死的人呢。 我说呀，我说，哎，别开玩笑啊，扔扔扔扔。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？ 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你不是？ 这个时候，小叫花说：“ 他不是。” 这最后一句话是从一副棺材里冒出来的，两个镖师禁不住就吓了一跳。就在他们被吓一跳的时候，那棺材里就飞出了一个人， 而此时赵瞎子的双手已经变成了爪形，抓向他面前的镖师了。砰砰两声响，两个镖师的生命就结束了。赵瞎子伸手一边扶着一个，用力一推，这镖师的两具尸体不偏不斜，扑通扑通就落进了两副新棺材。 赵瞎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他对着从棺材里飞出的人说：“ 小叫花，不赖吧？”“ 嗯，当然不赖了。”“ 哼，这种角色也配出来保镖？”“ 嗯，那你以为他们配干什么呀？”“ 就是这个。” 小叫花伸手一指说：“ 就配睡在棺材里。”说的一点不错。我看呢，不只是这两个，所有的人都只配睡我的棺材。小狡猾，还有几副棺材是空的？ 嗯，好像不多了。 当然不多，只剩六个了。 六个？还那么多呀？ 杂货店里有两个，老沙那里有两个。 不对不对，老沙那里为什么只有两个？不是三个吗？ 三个？ 难道你想我们把老大爷杀了？ 我怎么看呢？ 小叫花说：“ 这只有四个呀。还有两个是什么人呢？”“ 怎么啦？你怎么啦？ 你忘了大牢里的牛肉汤和西门吹雪了吗？”“ 我怎么会忘？我怎么会忘？谁忘得了 西门吹雪呀？”“ 是的， 谁忘得了西门吹雪呢？起码小老头就忘不了。一做完小老太婆那件事情之后，小老头就忙不迭地催促着小老太婆说：‘ 该去救西门吹雪了吧？’”“ 当然，现在去救正是时候。” 小老太婆说：“ 为什么现在正是时候啊？”“ 因为黄石镇上的人现在正在用尽办法对付中原镖局的人呢，一定不会派人看守他们的牢房啊。”“ 中原镖局的人会被他们杀死吗？”“ 大概。”“ 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救他们？”“ 你有办法救他们吗？” 小老头没说话，因为他回答不出来。以他们两个人的力量，真的救得了他们吗？而且这件事情也不能够点明真相，因为他们还查不出谁是主谋。查不出主谋，谁会相信一个小老头和一个小老太婆的话？谁会相信黄石镇上那么老实的人啊，会谋害中原镖局的人？连陆小凤都不相信，所以陆小凤才被杀。 小老头问：“你以为主谋是谁啊？”“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两个人的嫌疑最大。 是。 百里长青和金鹏。 他们俩为什么？一个是中原镖局的总把头，一个是副总把头，他们怎么会劫自己的镖？ 为什么不会？你知道这趟镖有多少吗？ 多少？ 3500万两黄金。 那是多少？ 那是用到你80代儿孙也用不完的钱。 这么多呀？是谁要跑这么多钱？ 据我所知，是当今朝廷的备战金。 哦，备战金。那为什么要运走？ 因为传说南方有叛乱，所以把黄金运下去作为战事之用。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军队来运送啊？ 怕引起瞩目，因为南方的叛变是否会叛乱还不知道，万一用黄金的事情风声走漏，马上就有可能生变，那就准备不及了。所以就托中原镖局押运吗？不错。 小老太婆说。老头说，可是看来黄石镇这批人密谋了大概有半年吧。哎，他们怎么知道这么早呢？ 所以啊， 老太太说， 我才怀疑百里长青和金彪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主谋。 哦，他们是最先知道要托运黄金的人，可是他们自己的钱已经用不完了，他们干嘛还要劫镖呢？ 小老太婆笑了，她说，你现在有钱吗？ 有啊。 可以用多久？ 可以用到我死都用不完呢。 那假如再有100万两黄金摆在你的面前，要吗？ 我不要。不要才怪呢。 所以谁不想拥有更多的财富？ 有一个人不想。 谁？ 陆小凤。小老太婆又笑了，她说， 他是个死人了，死人当然不想拥有更多的财富。 小老头也笑了，他说， 陆小凤真是个死人。老太太说，难道不是？ 小老头没有回答，因为他忽然伸手在唇上做了一个是这样的动作。 他们已经到了牢房的外边了， 所以小老头叫小老太婆别再吱声。其实就算小老头和小老太婆的说话声音再大，牢房里的人也是听不到的，因为牢房里根本就没有看守的人， 有的只是关在里面的西门吹雪和牛肉汤而已。而且让他们听到说话声又有什么问题呢？假如有人这么想，这个人就错了。 因为西门吹雪已经听到了门外的人声，而且用手一点就把牢里的油灯给点灭了，跟着他就用手按住了牛肉汤的嘴，腹口在他的耳边轻轻说了两个字，别吵。然后他的人就无声无息地贴在牢门旁的墙壁上， 牢门缓缓地往内推，牢门推的方向那刚好是西门吹雪靠墙的方向。 牢门推了一半，小老头就发出了鱼的声音，这表示他发现牢里是黑幽幽的一片，跟着就听到他仿佛喃喃自语地说， 来迟了， 西门吹雪不在呀。 谁说我不在？ 随着西门吹雪的话 一股剑气已经刺向了小老头，小老头的身体猛然向后飘去，西门吹雪的剑快速无轮的又刺向了小老太婆，小老太婆没有退后，其快无比的举起了双掌，这双手掌以天衣无缝的方法一夹就夹住了西门吹雪的剑。啪！是你！西门吹雪发出了一声惊呼。不是我。小老太婆回答了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话。是你。西门吹雪又说，然后他缓缓地将剑自小老太婆的手上抽回，擦，点亮了火折子，灯光一亮，牛肉汤就皱起了眉头，看着小老太婆说，原来是你呀，怎么，姑娘还记得我？当然记得，司空摘星看到你就跟看到鬼一样，谁忘得了你呢？西门吹雪的话忽然多了。你认识他？ 牛肉汤说，见过。 你知道他是谁吗？ 谁？ 你居然不知道。 哼，我为什么要知道？哼，你以为我是白小生啊？ 你不必是白小生，也应该知道他是谁才对。 啊，他到底是谁呀？ 西门吹雪没有说话，他只是看着小老太婆，小老太婆也没有说话，他只是看着牛肉汤。牛肉汤的脸忽然红起来了，仿佛不是被一个老太婆看着，而是被一个多情的少年盯着看。 你是？ 不错，不错。小老太婆的声音忽然变得年轻了。我是，不错。他就是陆小凤，独一无二的陆小凤。 陆小凤不是死了吗？ 死？陆小凤能死吗？ 小老太婆笑得很开心。 牛肉汤一看到小老太婆的笑容，看到她那一双带着捉侠之意的眼神，他就知道这个小老太婆她真的就是陆小凤。看到陆小凤没有死，牛肉汤应该高兴才对呀。但是他忽然瞪起了一双大眼，发了怒。 陆小凤，陆小凤为什么不能死？陆小凤死了最好。 站在小老太婆旁边的小老头说， 陆小凤真的是死了最好吗？ 牛肉汤说，你是谁呀？关你什么事？ 我不是谁，只不过 要是没有我，陆小凤真的只好死了。 为什么？ 因为 因为我就是化妆术天下第一的人。你是司空摘星？ 不错。 那牛肉汤张大了嘴巴， 那 在酒楼上的那个司空摘星又是谁呀？ 他就是死鬼陆小凤啊。 什么？ 陆小凤指着小老太婆说， 陆小凤不是他吗？ 他实在是被搅得迷糊了。司空摘星说：“ 他活着的呢，就是陆小凤。” 那死陆小凤活着的时候是什么人呢？ 老实和尚啊。 老实和尚， 不错。其实他应该叫做不老实的和尚才对啊。 为什么？ 因为他应该躺在棺材里不动的，他却又要来找我，要我把他化妆成西门吹雪。化妆成西门吹雪他说不好玩，又化妆成我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不老实的很呢？ 那我们在棺材里看到的死陆小凤是老实和尚？ 对啊，如假包换的老实和尚啊。 可棺材里的人明明是个死人呢。 这当然是个死人呢，要不然怎么骗得了黄石镇这群匪徒啊？ 那他死了为什么会活起来呢？ 因为他是武林中独一无二的老实和尚啊。 怎么，老实和尚能复活？ 当然了。 为什么？ 因为老实和尚会归西宫啊。 我懂了。 你真懂？ 当然，就是因为老实和尚懂归西宫，所以陆小凤就找你把老实和尚化妆成他，然后让他去装死，对吗？ 对极了。 当时你在旁边偷看了是不是？去你的吧。牛肉汤又说：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。 陆小凤说：是啊，你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找老实和尚来装死是吗？ 是啊。 黄石镇本来是个很不受人注意的小镇，我来这里就发现每个人都隐藏着他们自己的武功，我就知道这内中一定大有问题。 你怎么知道他们隐藏着武功？ 啊，你可别忘了，我是个小老太婆呀，我这双眼看过了江湖上多少的事故啊，你以为小老太婆白活了这几十年吗？ 牛肉汤说：是是是是是是是，失敬失敬，恕小女子不知老前辈还有这样一双厉害的眼睛。 牛肉汤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 灵犀神指傲天下，快意恩仇一妙侠。 他谁啊？ 他叫陆小凤，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。 四条眉毛？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？ 小天下，恩恩怨怨何时再修吧。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，演播艾宝良。